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了，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呢，我们继续推荐幽默类的图书，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启社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是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哎，九州出版社的， 哎，作者呢叫做侯文勇， 哎， 啊，小黄书啊， 小黄书， 黄皮书， 黄皮的书， 黄皮书啊，啊， 侯文勇呢挺有意思啊，他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嘉义县人，是台大的医学博士。您看，哎，他不是一个正经的作家啊，开始曾经在这个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啊做这个副教授啊，而且是台大医院的这个麻醉科主治医师。哎，你看，一般情况下来说，这个做大夫的都比较板，我们怎么不能说古板吧？反正相对来说都比较严谨哈，嗯，啊，所以你看，包括很多大夫写的那些书呢，相对来说都是，以这种严谨为主的。可是呢，这个侯文勇他恰恰相反，他在这个工作之余一直这个笔耕啊，很多年，而他写的这个东西呢，就和这个严谨怎么说，他不写那种严谨的东西了， 对， 好像就是他在业余的时间，他在放松，在写一些这种诙谐幽默有趣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您选这本书的原因，因为他这种幽默的这种侯氏的故事啊，不是侯宝林先生，是侯文勇侯氏的故事，对对，可能会让您在捧腹的同时呢感受一些这种暖意吧。 嗯，这样的一本书说的是什么呢哈，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呢有一种好玩的幽默家是浑然天成的，就像刚才启社所说的一样，侯文勇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幽默家。 嗯哼， 像他写蔡康永和粉丝妹妹不解风情的对话，像言承旭在日本很瞎的购物经历， 言承旭啊， 还有朋友 Mr. K 的爱情诡辩，小儿子听不进去的这种话语，生活里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儿，经他随手写来呢，便是充满了欢笑和快乐。啊，或许呢是微微的一点尴尬，让人忍不住就笑出声来，就像这本书的名字是一样的。 嗯，对对对。 侯文勇的诙谐轻松里面呢，还有更动人的东西，就是，在绝境中仍然保持着对生活乐观的好友罗曼菲啊，开始放弃自己，而别人却说他终于会演戏里的演员啊，面对生命的大玩笑，仍然能幽默以对。怀着对生命的珍重与爱意，充满真诚的力量。所以书中的写的这么多的人啊，尽管都不一样，可能来自不同的行业， 嗯， 但是呢他们对于生活的这种态度的话，让我们看到了侯氏的幽默在。 对，那我们就来直接进入这本书吧。啊，这个我在说第一个故事的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红酒啊，有一个叫吴淡如的。 啊，吴淡如的，啊，这个也是一个主持人， 哎， 他也是一个作者， 也是个作者，对，也是个作家啊。这个呢，这个第一个故事就跟他有关系，这个名字叫《我和吴淡如在巴厘岛的豪华别墅》。 嘿， 有一次啊，心血来潮啊，计划到巴厘岛去度假，一个朋友听到了，立刻建议我：“嘿，吴淡如不是你的朋友吗？我听说他在那儿买了一栋豪华别墅，哎，你何不去他那儿住呢？”啊，真的吗？我二话不说，立刻打电话给吴淡如。 吴旦如一听我来跟他借豪华别墅，讶异地表示他没有买任何房子，还问我从哪里听来这样的消息。我是听人家说的。我有点小小的失望，叹了口气，哎，我还以为是真的呢。哼，要是真的就好了，旦如说。不过他大小姐呢还是很讲义气的，介绍了好几个他在巴厘岛的朋友，有开 SPA 按摩的，有开咖啡豆专卖店的，还帮我打电话关照，叫我去巴厘岛一定要去找他们。我在巴厘岛待了五天，那实在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我玩到只剩下一天行程的时候，才忽然想起还没有去拜访吴旦如的朋友，心想人家都帮我关照了，不去显然太不好意思了。于是我去了店长会说中文的 SPA 店，果然店长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免费按摩，完了还合影留念。我又去了咖啡豆专卖店，人家本来没开店，不过看在淡如的面子上，老板特地把店门打开了，还煮了热腾腾的新鲜咖啡让我们免费品尝。老板很热情，我们咖啡喝得也很开心。结束之后老板要求拍照留念，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加上之前的旅程，巴厘岛之行变成了充满回忆的旅行。大概回到台湾半年之后吧，碰到了一个不算很熟的朋友，一见面就对我说，嘿，听说你很喜欢巴厘岛啊。你怎么知道？我问。哎，我刚从旅行团，这个参加旅行团从巴厘岛玩回来啊。 哦， 那个巴厘岛到处都有你的照片。 啊，我的照片？ 对啊，那 SPA 店还有你和老板娘的合影，咖啡豆店也有你和老板的合影，都挂在那个店里面很显眼的地方啊。 哦， 哎，对，我们坐游览车还经过你那个豪华别墅门口了呢。 豪华别墅，这可新鲜了。 对啊，导游还指给我们看，他说你就买在吴旦如那个别墅的旁边了。那个朋友一脸羡慕的表情说，哎，你们的那个别墅真的很豪华。哎，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吴旦如为什么在巴厘岛会有一栋豪华别墅了。于是我只好又向吴旦如当初向我解释一下，解释一样向朋友解释了半天。事后我打电话给旦如，告诉他这件有趣的事儿。哎，我们现在在巴厘岛是邻居了啊。我告诉旦如。 真的？ 旦如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哈，改天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看哦。哎，就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哎， 哎，你说这个作为名人来讲哈，其实也有很多的烦恼，是吧？ 经常你就记得咱俩，哎，咱俩这个就这个故事，其实我在读这个的时候让我想起什么来，咱俩好多年前咱俩介绍过《丁丁历险记》的那个作者比埃热的自传 啊。对， 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埃热坐着火车，然后看那个007的小说，旁边有一个人就说，啊，你看007小说，哎呀，你去那儿干嘛呀？他说我去干嘛干嘛。哎，你知道那儿吗？那儿哪儿哪儿，瑞士那儿有一个什么什么地方，那是那个画丁丁的比埃热的别墅。然后他说不会，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因为我说没有。你为什么说没有？因为我就是埃热。 我跟你说，我经常有时候去一些饭店嘛， 嗯嗯， 就看到他们那个走廊或者是楼梯边上贴的全都是名人合影的那些照片。 是，对对对。 我一开始还挺自豪，说哎呦，我也能来这种饭店哈、啊 嗯， 十多年前， 嗯， 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特反感， 这一种宣传手段吧。 我们继续来看这本书哈、啊，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下边讲的这个故事呢，跟蔡康永有关系，我们特别熟悉的《康熙来了》里的康 主持人啊、蔡康永啊，现在在《奇葩说》里也做主持， 是吧？ 一个网络节目，不锈钢桌啊， 不锈钢的桌子， 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桌子啊。 我曾经和蔡康永合开了一家名叫 OKE 的网络公司。这次要说啊，不是那家寿命不长的公司，而是所谓的办公桌。公司开始装潢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呢都选用一般 OA 的家具，但康永不愿意选 OA 家具。当时呢，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实在买不起名牌，于是呢康永特别去定制了一张不锈钢桌面的办公桌， 这是少见。 嗯， 哎，这康永这表是吧？艺术家风范嘛，是吧？ 那就上台主持的时候身上扛匹马，然后让黄渤给说了半天，没见马其人上来的。 对对对，扛匹马呀，或者是什么扛个鸟啊，反正在肩膀上永远不闲着。看到那张办公桌的时候，我笑了起来。蔡康永问：“什么事情这么好笑？”我笑这张桌子不像办公桌，你不觉得这张桌子很有品位吗？ 你学的好像哦。 蔡康永理直气壮地说：“为什么办公桌一定要长得像办公桌啊？你要我说实话吗？什么实话？我看到这种不锈钢材质的桌面，很难不联想到医院太平间，或者是病理解剖室的那种台面。” 啊！ 蔡康永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不觉得那样更帅了吗？”我摇摇头，老实说呀，当过医生的我真的一点也不觉得。康永呢也笑了笑，对我的没有品味露出一副孺子不可教的表情。于是呢，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就看着康永在那解剖台似的台面上接电话、写字、批公文、用电脑，总会想起病理科医生或者是法医在做着他们的工作。那时候康永很希望 OKE 能够经营得很好，因为蔡爸爸是一个商业律师，康永呢相信如果能把公司经营得很好，蔡爸爸看到了一定会很高兴。不过很可惜啊，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蔡爸爸就过世了。蔡爸爸过世的那天，我被康永紧急扣到台大医院的急诊室去。我到达的时候呢，蔡爸爸已经过世了，因此呢，除了协助蔡康永处理死亡证明相关手续以及蔡爸爸的后事之外，我能帮上的忙实在是不多。等手续都办完了以后，我和康永两个人就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灵车来接蔡爸爸的遗体。那是我看过蔡康永哭得最惨的一次，那天我记得他眼睛都哭得泡泡了，我却一点也想不出怎么安慰他，于是呢只能坐在那里看着他哭。我想了半天，觉得似乎应该跟康永说，蔡爸爸这样离开没有折磨也算是很有福分的一件事。正想说出口的时候，蔡爸爸的遗体缓缓地被推了出来。我和康永几乎是同时瞄到了推车上那个不锈钢的台面，我不确定康永是不是和我想起了同样的事情。就在那一瞬间，康永看了我一眼，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个有一点突兀的笑，那个时候呢，我就是觉得完全能够理解那个笑。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很有默契地沉默了一会儿，直到工作人员开始移动蔡爸爸的遗体，蔡康永又难过的继续开始哭泣起来。 嗯，就是他会，他可以在这个，我觉得这侯文勇啊，侯先生他可以在这种，怎么说，这种我们就说一般这个喜剧哈，这这个卓别林的啊，那最厉害的就是说属于那种哭中带笑啊，其实他这也是 泪中带笑， 对对对对对， 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嗯。 那还有我下面要给大家读的这个其实也是啊，就是这本书同名的文章，叫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嗯， 在不对的场合笑出来，我自己也有。最离谱的是以下这一件。30多年前，我祖母过世的时候，由于家族固有的低调传统，葬礼当天仪式是以肃穆哀戚的风格进行的。不想葬礼进行到一半，会场后方突然来了一群人，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声泪俱下，嚎啕震天。这群人喧宾夺主的吊唁立刻惹来了亲友侧目。我的伯父跪在前头，转头问这些人是谁啊，没人知道，于是派我的堂哥去问，一问之下才搞清楚，原来是五子枯木团。当时台湾南部盛行的所谓五子枯木团，是一种专门在葬礼上制造哭声的职业团体。这个其实中国古代包括这个我不太确定是古代还是现在当代农村也是有这种，尽管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觉得葬礼哭得越大声越有面子，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行业存在。堂哥把团长拉到了一边问，我们没有请五子枯木啊， 你们这里不是某某路236号吗？啊，我们是263号。谭哥说，236号在前面，还要再过一条马路。哎呦！ 那人抓了抓头，回头告诉所有的团员， 哭错家了。 当时我就跟在谭哥身旁，眼看见一个团员眼睛已经哭得红红肿肿的，说起来还真的很敬业。我永远无法忘记，当他听团长说哭错家的时候，停下哭声，抬起头来看着团长，脸上那种哇咧咧的表情。我和祖母的感情很好，她的逝世对我实在是很大的伤痛，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忍不住在葬礼上扑哧的笑了出来。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为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我就是忍不住笑了。下面我们继续啊，来看看这一篇。可惜我们不能那样认人。除了尖叫外，雅丽小姐有一样特异功能。 雅丽小姐是这个侯文勇的太太 啊，是他太太。 嗯， 这个特异功能呢，无人能及。 嗯 啊，什么功能呢？啊，有一次出外旅游，正在万里长城上漫步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人，对着雅丽小姐喊：“张医师，张医师。”雅丽小姐回头看喊她的人，有点茫然。我是你的病人啊，你不记得我了？雅丽立刻说：“张开嘴巴，我看看。” 牙医，他是当然是牙医。 那人当场张开嘴巴，露出牙齿来。雅丽小姐看了眼之后，当场记起了那个人是谁。不用看脸，直接看牙。故事还没完，后来我到处跟人家讲这个故事，听的人呢无不赞叹。有一次，在一个医师团体说完这个事儿，一个医师感触良深地说：“可惜我们不能那样认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妇产科医生。 有点像那什么，你记得那个那个曹云金有一个 段子 吐槽，那个老师那个就是教授说啊，这个弄一只鸟，然后把那个笼子都围上，刘宇说这个鸟腿上认这是什么鸟。曹云金不是说吗，我把这裤子撂下来让你看腿，你能认识我是谁吗？哎，这是给他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解释，你看没有？有人就是认识，哎，干专业 的， 对，干专业的他就是认识。好，那下边我来讲这个故事。你就是那个写书的侯先生。我还在公立医院服务的时候，曾有一次去妇产科病房做麻醉探视，不知道为什么，一进门，一屋子的家属一个接一个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只剩下家长。等我做完所有的访视程序，并且填好访视单要离开的时候，忽然被叫住了：“侯医师，请留步。”我停了下来，以为他还有问题，没想到这位先生直接拿出一个红包往我的白袍大衣里塞，一点小意思啊，请多照顾我的太太。一看到红包，我立刻拿出来还给他。我说：“我在医院服务这么久，从来没收过一个红包。再说，收受红包是违法的。”于是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在病房里花了很多时间推来推去，直到这位先生确定我是真的不收，而并非只是故作姿态，才停了下来。果然不收红包啊，他似乎有点落寞，随后蹦出了一句我只在日本卡通片里听过的语法。他说：“不愧是侯文勇医师啊。”就在那一刹那，所有那些消失了的其他家属一个一个都从门后出现了，他们都是你忠实的读者呢，听到你是妈妈的麻醉医师，兴奋得不得了，哎，早都把书带来了。先生说：“你可以帮他们签名吗？”探视病人的时候签名虽然并不恰当，可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站在视病由亲的立场，我似乎也没有什么道理推辞。于是几乎是我的全集的十多本书被从柜子里拿了出来，我边签名边抱怨：“你们不是我的读者吗？既然读过我的书，应该知道我的人格，干嘛还塞红包呢？”侯先生啊，读你的书，我们当然知道你不收红包啊。这位先生面带几分抱歉的表情，淡淡地说：“可是你知道的，很多写书的人和他书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啊。”还有一次， 深夜12点多，我和友人开车在马路上，肚子饿了，远远地到前面马路左转就是夜市，一时见猎欣喜，就左转方向盘，没想到汽车才转入夜市街，迎面而来就是招手的警察先生。我把汽车停下来，摇下了窗户。先生，这样左转是违规的，你知道吗？一个年轻的警察弯下腰对我说，麻烦把行照驾照拿出来看一下。啊，违规！我乖乖地交出了行照驾照，实在是肚子太饿了，根本没看到什么禁止左转的标志。警察看了我的证件说，哦，你就是那个写书的侯先生。我点了点头，注意到另外一个警察也过来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我。他跟拿着证件的同事耳语了一些什么，拿着证件的人也回头跟他咬了咬耳朵。没有比这样的情况更令人不安的了。作家也是人，既然是人就可能违规，违规的时候最不希望碰到的是警察，特别是警察又是你的读者的时候。过了一会儿，警察先生终于转过头来，侯先生书写得不错哦，他露出笑容把证件还给我，下次开车请小心哦，这里是不能左转的，知道吗？我点点头，他挥了挥手，做了个要我离开的动作。就这样啊？我愣了一下，走啊走啊，车上的朋友催促我，我才回过神来，于是踩下油门把汽车开走了。等到汽车开远，朋友得意地说，嘿，真羡慕你啊，连警察都是你的粉丝。本来还有一点小小得意的，可是朋友这么一说，我开始有点后悔了。我写的许多书，像是《白色巨塔》，内容是关于权力运作的共犯，还有《心灵危险心灵》，谈的是关于教育的共犯结构。如果是我的粉丝也喜欢我作品的话，照理说应该会依法处理，我也会欣然接受才对，可是现在我们却变成了权力的共犯结构。在我发了一些牢骚之后，朋友立刻调侃，哎，那你现在把汽车开回去，坚持叫他开罚单啊，他一定会觉得你有神经病，更何况如果真是你的粉丝的话，人家是一份好意，你却跑回去教训人家，叫他们情何以堪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很矛盾。哎，你别矛盾了，粉丝对你这么好是对你写作的肯定，如果我是你，我会很庆幸啊，幸好自己写的不是烂书哦。哎呀，虽然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些矛盾。我终究没有再把汽车开回去找那两位警察大人，要求他们非罚我不可。但是开着汽车的一路上，我都在想着范岛爱小姐在蔡康永的访谈中说过的一句话，蔡先生，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一定明白，人生就是由一连串的矛盾组成的。人生矛盾我当然明白，可是心情并不会因此明白了，就可以把负担全都抛开啊。 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为大家介绍的是侯文勇的《我就是忍不住笑了》，非常感谢启社，那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台风一道一道挂着平静的脸，海浪一阵一阵掀翻心境的船，教练的废话穿过麻木的耳朵，潜水的人顾不上那许多危险，氧气足够去拜访你梦的家园，珊瑚毛绒的草地上一只香烟，大量海马 taxi 能加速到达，教练你放手吐着气泡吗？讨厌，一只鱼不与大自然对抗较量，我想我能睡下呼吸，